地铁二号线经过了北二环，十号线走的则是北三环半，而繁忙的北三环却缺乏轨道交通线。从市住建委获悉，北三环的地铁线十二号线已经在全面的开建，3年后开通。规划显示，十二号线全长29.3公里，共设21座车站，它的建设也将会填补北三环轨道交通空白，串起海淀、西城、东城和朝阳4个城区。近日由质检总局公布的消息，2016年全国质检系统立案查处各类的质量违法案件3.6万起，涉案货值达到了22.51亿元。 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，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

出发是吗？这问题困扰着我，是个可能吧？或许想太多，有的梦不去做好可惜，我害怕吗？有点孤单很痛的，对不对？我得放下，翻开这一页，没时间想过去，心中会怕，再问自己，那些曾经的话语，其实是你让我有天空和明天，学会独立，站在未知的泥土里，看我勇敢的深呼吸，黑的夜我不怕，天空很大，像在说

969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劳工网的 CMO 鲍爱乐女士是招聘平台的创始人，同时她也是一位职场女性。而我在看到了许多创业者的故事之后发现，他们的共同经历就是都有过辛苦、汗水和压力。可是鲍爱乐的故事里却多了一份特别的东西，叫做自由。今天969老板说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想要跟你讲述的是拉钩网鲍爱乐的故事。鲍爱乐女士在读高中的时候，看到别的女孩子穿牛仔裤觉得很好看，也想买一条，但是当时就被母亲否决了。母亲说，作为一个好学生必须要穿着讲究。在鲍爱乐的成长历程当中，她见过太多不自由的人。她老家有一个朋友名校毕业，因为是女生被家里强令回到了故乡，找了一份所谓安稳的工作，嫁给父亲朋友的儿子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无尽的争吵。她满足了父母，却蹉跎了自己。2011年，鲍爱乐考入了武汉理工大学。2005年，在毕业之前，她作为管培生在广州的一家日企公司实习，负责宿舍楼门卫的保安是一名退伍的军人，脾气十分暴躁。他竭力把自己那一点权力用到了极致。后来当他有机会去深圳腾讯公司找朋友的时候，发现腾讯公司的保安穿着白衬衫，彬彬有礼。于是从那时起，他就默默发誓，有一天也一定要进入这样的公司。2006年9月，鲍爱乐拖着一个行李箱就进入了中关村的盈科大厦，到腾讯的北京公司去报道，开启了自己的互联网职业之旅。鲍爱乐见证了整整一代互联网人从青年到壮年再到中年的历程。那么多曾经年轻的面孔都成为了一个年代的父母，他们漂流经过了大江大河，却从来没有长过舵。2009年，鲍爱乐25岁，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眠与焦虑，甚至读过了很多的名人传记，在别人的人生当中试图探问出路。我想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过犹豫的阶段，即使是人过而立之年，也依旧会迷茫自己的人生到底何处是终点。那时的鲍爱乐甚至在网上翻出了80后很少知道的潘晓讨论，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等等。每个人的职场上都会有焦虑和不顺心，而到底是选择隐忍还是选择离开，其实两种选择都需要勇气，而鲍爱乐却选择了后者。直到2011年底，鲍爱乐离开了搜狐，专职做了 3W 咖啡。他给自己下了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向服务员学习冲咖啡。那是 3W 咖啡最困难的时期，鲍爱乐只拿了5000元的月薪，而他的房租就有4800元。那个时候的他没敢告诉家人辞职创业的事儿，假装依然在搜狐工作。他甚至偷偷拿过母亲的手机，删除里面他保存过的搜狐工位的座机号码。大概在半年之后，3W 咖啡和他的事迹见诸媒体，父母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。从鲍爱乐在公司离职，将精力完全注入创业的那一刻，鲍爱乐就一直在热爱着自己的工作。即使是在雾霾漫天的时候，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刻，鲍爱乐也总会觉得，我正在好玩的地方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虽然与原来给别人打工相比要辛苦很多，但好在他痛并自由着，这也是鲍爱乐一直在追求的东西。很多人的创业都有一个初衷，很多人的创业也有一个缘由。或许你是为了赚钱，或许你是为了初心，也或许你是为了自由。不管你是因何原因选择了创业，我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老板说的内容，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969老板说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
犹豫，很难担心是否有用。我以为我能付出你懂爱，却出现裂缝，直到不理再劝说，留下金黄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。 喜欢读书的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习惯，就是准备一个非常精美的本子，把自己喜欢的话全部抄写在上面。而我的本子上也有这样一段话：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的头发长了，像是比别人都活了好些年，但是你一笑我又傻了，就好像这些日子只是下楼买了一瓶水。仔细想来，时间过得也蛮快的，不知不觉2017也已经到了3月的中旬。感谢这些日子你依然让969陪伴你，在我们的心中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时间过得慢一点，而身边的人也都没变。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，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。 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的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得比谁的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。 冬天风雪来，花儿谢了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等到双臂翻白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交管局三月份已经查处了371起涉牌违法行为，拘留了55人。从市交管局了解到，交管局涉车案件的专业侦查队围绕着本市重点的道路和区域，以及工体、三里屯等繁华娱乐场所的周边展开了专项的整治行动。而京津冀的假牌、套牌的违法也将会查询到五月底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从延庆区的供暖办了解到，全市法定的停暖日，大部分的地区将会停止供暖，但是由于延庆区地处山区，气温比市区要偏低，3月15日将不停暖，而未来具体的停暖日期将会视气温条件再做准备，取暖费用也不会再上涨。全国两会刚刚结束，楼市调控升级接踵而至。进入三月之后，先后有11个城市发布了新版的限购令，部分过热的城市调控收紧趋势也非常的明显。相关专家表示，目前各地只是在压抑房价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，但是一线城市周边的投资客依然是暗潮汹涌，市场调控政策只有一步步的从严才能够达到效果。千米桃花开的盛景在北京植物园上再一次上演，因为受到天气持续变暖的影响，北京植物园里的山桃花提前开放了，这也是历年来开放最早的一次。目前桃园内的山桃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，而花期也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。 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Thank you.

牵手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只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放你走。 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当你听到蔡健雅开口说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嗓音听上去非常的沙哑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被赋予了极大的治愈性。但是其实，在蔡健雅小的时候，她的嗓音可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很尖很高。虽然非常喜欢唱歌，但他从没有想过要当什么歌手。 有一次他听到卡朋特的 Close to You 便被深深的吸引了，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听 CD 模仿卡朋特的声音，这首歌就是他的启蒙歌曲。不按常理出牌是蔡健雅的秉性所在，比如他上大学选择专业居然是拿着本子胡乱翻，翻到哪页就决定上哪个专业。他说他喜欢这种随遇而安不受束缚的感觉。同样走上音乐之路之后，他也没有循规蹈矩，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深造音乐，学成之后来到中国台湾发唱片。他在台湾的第一首歌曲《呼吸》MV 很特别，从头到尾都只有波动的水面和浮现的字眼。他之所以没有露脸，是希望人们把重点放在声音上，而不是被外表所影响。作为飘在台湾的新加坡人，语言是头等难题。不会说中文的他，每次接受媒体访问时，都得先把问题翻译成英文，然后再想怎么回答，还得翻译成中文说出去，这让他感到很不自在。即便是出道很多年之后，语言仍旧是蔡健雅最大的困扰。为了发挥他的优势，那些年他也陆陆续续发行了很多英文唱片，有一些还是翻唱了经典的英文歌，销量不高，却也逐渐受到了一小波人的喜爱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听到蔡健雅泰亚的歌曲《与你无关》。 心动不变，追不上你的美，脚步再快跟不上你的嘴。分开我骗了谁，想擦掉你的脸，擦不掉痛却更明显。你说你要的世界在很远，我不了解，分手就分手别吧，话说得太美。我像个残废，飞不出你的世界，借不到一点安慰，为什么你拼命后退，退到了边界，结果我没了知觉，就连痛都先浪费。在爱里残废，飞弄得伤痕累累，累到我无力再追，最怕你突然要挽回，回到了原点，原点却又像终点，然后多痛一遍。再快跟不上你的嘴，分开我骗了谁，想擦掉你的脸，擦不掉痛却更明显。你说你要的世界在很远，我不了解，分手就分手别吧，话说得太美。我像个残废，飞不出你的世界，借不到一点安慰，为什么你拼命后退，退到了边界，结果我没直觉，就连痛都先浪费。在爱里残废，飞弄得伤痕累累，累到我无力再追，最怕你突然要挽回，回到了原点，原点却又像终点，然后残废，在爱里残废，

去桂林呀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。 我想去桂林呀，我想去桂林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 你会发现羞于表达的人似乎还是蛮可爱的，他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，却说我想你，而对于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，却说要不要一起吃饭。有的时候 其实表达出来也没什么，主要是当你跨过了自己心灵的界限，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轻松一点。 此刻，唯你相。